《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二百六十八章，大家就顺住呢个阴森森嘅走廊继续向前走，随住距离嘅拉近，嗰一阵被阿专帅形容为死人味道嘅，亦都钻入咗我哋嘅鼻入边。顺住呢啲气味越嚟越浓，脚下边嘅走廊突然间就到咗尽头啦。尽头之处呢系几台嘅石阶，落咗石阶就系中央空旷嘅区域。呢、这个地方啲雾气啊更加浓重，显得就阴森无比。喺呢个朦胧嘅雾气之间，只见到前方地面上边显然瞓住一个人，睇见嗰个身影好似系一个好大只嘅男人，不过呢反正就唔会系我阿爷陈思远咁就得啦。嗰个人嘅身上边着住黄色嘅户外服，两脚就扭曲，以一种古怪嘅姿势就倒卧咗喺地上边。空气里面弥漫住嗰啲咁嘅腐肉特有嘅臭味。我心諗唔通呢阵味系喺佢身上发出嚟嘅。好显然地上嗰个人应该亦都系爷爷队伍中嘅一员。不过就唔知道佢出咗啲咩意外就死咗喺呢度。豆腐蚀咗一声，觉得就好奇怪。讲话呢啲都已经系十几年嘅事咯噃。之前偏殿里面嗰啲人都已经烂成晒，得返副骨架㗎喇，物味都散晒㗎喇。点解前边呢个尸体仲散住咁浓烈嘅臭味呢？唔通腐烂咗十四年？豆腐呢一番话就真係讲到个点子之上，呢一个亦都正系呢件事情嘅古怪之处。不过呢正系企喺远处睇就真係睇唔出咩名堂嘅。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地图上边 S 型的那个区域，大家就不敢大意，小心谨慎地向前行。好快就来到了这个尸体的前边，这一看就真的不得了，因为这个人真的好像豆腐所说，他并没有完全地腐烂，裸露在外边的皮肉，因为尸体的胀气就好像一个气球一样紫红色的粒粒令，可能一督就穿咁，仲散发住一阵嘅恶臭。腐烂嘅地方仲隐隐约约咁拱起一大嚿，八成呢可能系嗰啲尸体胀咗气之后，从肛门排得出嚟嘅内脏啊！行近咗，嗰阵味就唔使讲啦。哇，豆腐呢就焗到一味系咁反白眼，揞住个嘴啊系咁后退。我都觉得喉咙都发晒痕，用好大嘅自制力先冇话反胃呕出嚟。喺咁样样嘅阴森森嘅环境里面，突然间睇见一具咁嘅尸体，任边个都淡定唔落嚟啦啩。听到阿中公就讲：呢条尸咩回事？居然一直保持住腐烂嘅。豆腐就企喺冇几远嘅地方，指住个尸体讲：反正我就唔会掂佢㗎啦。喂，你哋系咪去搜下身咁啊？佢系用目光示意呢尸体身上边个胀卜卜嘅衫袋。说到底呢，呢一次领队嘅人系我，咁啊睇下专帅几个人都冇落手嘅打算，我啊只能够叹咗口气，戴上手套啊焗住啖气就去搜身啦。由于呢个尸体嘅姿势比较奇怪，所以我必须呢就先将佢翻转嚟先。咁样一翻，就喺个尸体嘅袋里面跌咗样嘢出嚟。我一睇，竟然又系一块玉璧，同埋之前嗰一个喺白骨身上面揾到嘅系一模一样。尸体翻转面之后，突出咗一个肿胀变形嘅面。两只眼都已经突晒出嚟，充满住紫红色嘅血丝，几乎就要跌出个眼眶咁啊！啱啱好就同半跪住嘅我对视住。呢、这个尸体虽然讲已经肿胀变晒形啦，但系佢个模样呢仲系隐约可以睇得清嘅。 大概是一个40几岁的中年人，生前就肯定是体魄健壮的。就在我伸手准备去揞他的衫袋的时候，尸体的一对眼珠竟然转了一下，哇，是我顶炸尸！我怕到一抽的手即刻褪后，但是见到他的两个眼珠底下边各自爬出了一条扁平的好像是白竹这样的虫仔，我不由得松返啖气，可能真的这个虫仔在爬动的时候顶了个眼球，所以这个眼珠才会忽然之间转动，根本上就不是什么诈尸。那两条虫躝了出来之后，竟然好快就向着最近距离的我躝过来。他们虽然呢就不过是手指那么长，看起上来好像没什么杀伤力，不过他刚刚从条尸入边捐出来的，现在要躝到来我身上，想起都呕心死人。我即刻就褪后，顺脚就将这两只虫就踩在脚下边，然后狠狠地一拧，心想我这样踩法，这两条东西都应该变成肉酱了吧。点知道我只脚先一攞开，见到这两条黑影又是快速地爬动，雪雪咁从我哋脚下边就躝走啊！我大惊啊，心谂呢啲究竟系咩虫嚟噶？咁踩都唔死嘅。呢阵时顾大美女嚟我最近，嗰条虫喺我脚下边一躝走之后，就向住顾文文嘅脚边就躝过去，速度比头先都唔知快咗几多倍，快速咁向顾文文嘅头顶而去啊！一想到呢两条唔知咩名嘅古怪黑虫系喺个尸体里面躝出嚟嘅，我感觉到就不妙啦！情急之下，我伸出戴住手套嘅手，一下子就向住顾大美女身上边飞快咁躝嘅嗰两条虫就捉落去。点知咧就咁啱得咁巧，唔知好彩定系唔好彩啦！呢两条虫就啱啱躝到去顾文文嘅胸口，我一下子就揸过去。顾文文即刻惊叫一声，又急又丑，成面都红晒。我即刻解释咁讲：，哎，唔好意思，我唔系专登噶，我喺度救你嘅咋。喺呢个时候，我感觉到嗰两条古怪嘅虫喺我嘅手心嗰度拱下拱下，想揾机会捐出嚟。我啊真系为佢哋呢种咁快嘅速度觉得震惊啊！心里边谂：呢啲地方度度都系凶险，呢两条虫可以活咁耐，必然就有古怪的地方，想放开他们，但是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故。于是我跟豆腐说，哎，跟我找个樽，踩不死，先装你上来先。豆腐就喇喇声腾出了一个药樽，我们两个就夹手夹脚将这两条虫装了进去，不留有一丝的罅隙，跟住就隔着透明的玻璃樽在观察。一睇之下，总算明白咗点解先前踩佢哋唔死啊！因为呢两条虫嘅身体系好扁嘅，身上边仲有一层嘅绒毛。有经验嘅人都知道咧，如果喺呢个平地嘅地下里边踩死一只曱甴就好容易，但系如果喺呢个柔软嘅沙发上边，呢只曱甴就好难被踩死噶啦。呢啲虫扁平嘅身体同埋绒毛咧，系一种抗压嘅保护。我亦都算系见多识广，山里边嘅动物各种各类嘅蛇虫鼠蚁咧，都多数都见过晒，大部分都能够讲得上名堂添。唯有就系呢一支咁嘅虫子，我真系讲唔出呢个咩来历喎。不过喺呢个世界之上，人类未知嘅新生命就真系太多，我亦都唔打算纠结喺呢度，顺手就将个瓶啊掟咗俾阿豆腐。转身就继续去摸嗰条尸啦，点知道就喺呢一瞬间，我突然之间发现尸体原本已经胀卜卜嗰块面，而家长得更加犀利，好似充咗气嘅气球，随时都要爆炸咁。砖碎即刻将我哋手臂一扯，大声咁讲后退。佢啊一边讲一边扯住我向后啊褪。专吉几个人的反应都好快嘅，呢一瞬间我哋即使离开咗尸体已经四五米开外，头灯嘅光芒啊齐齐咁聚集到尸体上边，佢就系喺我哋嘅目光之中开始胀得越嚟越大，那个面被撑出咗一个诡异嘅表情， 对眼就直不得咁啤住我哋。尸体嘅皮肤啊越嚟越透明，呢个时候我先发现喺佢个皮肉里边仲游走住一啲好似蝌蚪一样咁嘅嘢。未等我明白呢啲嘢系乜嘢，就听见砰嘅一声，尸体瞬间真系爆咗出嚟，喺我哋嘅灯光之中就变成咗漫天嘅肉渣。我哋退得嘅唔系好远，难免呢都会触及得到。旁边嘅砖碎，头发上边顶住啲碎肉渣，身体上边全部都系啲血点，咁啊真系唔好提有几核突啦！我自己亦都可想而知。顾文文啊，即刻攞出个手巾仔喺度抹块面，即使而家佢嘅心智再强大啊，亦都受唔到啲咁嘅刺激啦。边个女人啊唔中意干净嘅？而家成身啊都系人肉渣。佢冇呕出嚟就已经系真系好了不起啦！原先系尸体嘅地方，呢一刻留低嘅就只有呢啲尸体原先着过嘅衫啦，包裹住喺尸体入边嘅部位，虽然话系炸开咗，但系啲肉咧就冇飞出嚟，所以就显得胀卜卜咁。喺呢阵时，嗰一嚿俾啲衫包住嘅肉，仲喺度拱下拱下咁慢慢蠕动。在大家的视线当中，一嚿黑蒙蒙好似玻璃瓶嗰啲虫咁样样嘅嘢就全部飞快咁躝晒出嚟。佢哋比玻璃瓶入边嘅虫呢就细咗啲，但係就好似蚂蚁咁密密麻麻咁一下子倾巢而出，快速咁向住我哋躝过嚟。直到呢阵时我先知道嗰个尸体皮肉里面涌动嘅小黑点竟然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在这阵时，那个砖碎好像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东西，神情一变说，弊了，这些是尸巢虫，快点走。一听他说这个名字，我心里面即时就打了个突。尸巢虫，我曾经听吕叔说过的，这样东西一掂到人的皮肉就会躝入去人的皮肉里面开始繁殖，到将人里面啲肉全部食光晒，只係剩低一副骨架同埋外边层皮。之前我哋捉咗两隻大嘅，手上边係戴咗手套，所以呢就冇事。好在顾文文着嘅亦都係绑咗脚嘅登山靴，下半身呢就冇露出一处嘅皮肉，唔係嘅话就即时真係遭殃。尸巢虫，顾名思义就是用啲尸体装为巢穴嘅虫，佢哋嘅排泄系一种天然嘅防腐剂，等到咧呢个尸体外边啲皮肤就永远都唔会腐烂，所以咧嗰具尸体先可以停留到腐烂嘅嗰一刻。谂嚟佢必定系喺死后冇几耐就俾啲咁嘅尸巢虫啊捐入个身体里边捉咗巢。大家都是有见识的，一听讲这些是罕见的尸巢虫，个个都吓到舞鞋拉只剧啊走啊！豆腐一边走一边讲：哎呀，佢阿爷啊，呢啲咁嘅虫嘅速度真系太快啦，唔得唔得，我哋真系要谂个办法，用火攻啊烧死佢哋！我哋一路狂奔，一路咧就冇丝毫咁停留啊，就系谂住要用火攻，但系根本上啊攞唔出双手去攞呢咁嘅燃料。豆腐讲呢个话真系白讲嘅啦，大家就一味顾住向前跑，一时之间都冇注意到方位。跑咗冇几耐，就觉得前边啲雾气啊更加浓重起上嚟。定眼一睇，见到前边显然出现咗一个巨大嘅三足圆顶，嗰个顶咧足足有五六米咁高，里边咧就升住啲白雾，好似喺个顶里边煮紧滚水咁。哇！呢啲又系乜嘢嘢啊？前边一个冒住白气嘅大顶已经实在古怪啦，但系我哋根本上就冇机会去细谂。身后边嗰啲虫嘅速度真係好快嘅，慢一步就会即刻被追上。我一边跑一边拧转个头睇，见到身后边地上密密麻麻咁一片好似蝌蚪咁嘅嘢。呢啲嘢一旦捐入咗人嘅身体入边，就会繁殖出更加多嘅蝌蚪出嚟，淨係諗下都头皮发麻啦。睇住眼前呢个足足有五六米高嘅大顶， 睇住佢冒出嚟嘅白烟，我突然间就有咗个主意，即刻一路走到一边同大家讲：，喂，大家爬上个顶上边。豆腐讲：咩话？爬？跑都就快被追上啦，仲可以爬咩？